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我哋就好快咁翻嚟啦。咁啊，刘同学咧就仲喺电话旁边嘅。咁咧，头先我哋就讲到宿舍啊。咁其实台湾嘅一般宿舍咧， 大过我屋企嗰间房。 唔介大過你間， 你嗰間房擺張牆嘅，佢張個牀擺個櫃，咁佢嗰擺四張牀，仲有啲。 仲有活動空 間，佢 仲有啲叫生活區啊嘛，活動空間啊嘛。 唔係，佢淨係個房裏邊啫， 生活區出邊嚟嘅， 生活區出邊 即係。 係啊，咁你起碼你房咧，即係牀之外咧有書台啦，咁 有櫃啦。 嚇，咁書台咧就即係你有空間嘅，即係你寝室裏邊。 有標準區嚟嘅。 寝室裏邊有空間嘅，空間可唔可以擺到張飯台啊，或者麻雀台咁樣啊？ 嚇，劉同學。 飯台。起碼一張小小地度，不過我哋都懶得擺張飯台嘅。 我哋即係可以俾觀眾咧，可以想像一下你嘅宿舍有幾大嘛？擺唔擺到張麻雀台啊？ 麻雀台啊，啱啱我想講係可以擺到嘅。 即係可以喺宿舍裏面咧，四個人即係牀啊、櫃之外咧，仲有一個可以打麻雀台嘅空間喺度嘅。 是的，不過我哋宿舍規矩 係 唔準打。 呢個當然知㗎啦，呢個就 我哋想用呢個概念俾啲聽眾聽下有幾大個地方。 係，咁你嗱你嗰度咧就係每一間房有自己嘅即係 空間啦， 廁所啊，沖涼房咁樣啦，咁即係都係一格嘅係咪啊？ 沖涼房一格即係淨係可以容納到一個人嘅，即係廁所都係一格，即係都係可以容納到一個人嘅。 係， 即係廁所比較細啲咯。 四人共用套房， 都好過我哋嗰陣時係用咩㗎？ 公眾過， 係啊， 走廊嘅，即係全世界都係靠嗰個廁所個嗰個浴室。 浴室係啊，個個浴白相見咁樣。我哋嗰陣時 好啦，嗱咁啊，嗱喂，嗰個讀書個環境好唔好啊？ 讀書個環境啊，其實我。我一系讲下学校啲课室嘅即系分布啦，咁我哋学校咧嗱最主要就系有个咩综合大楼嘅，咁综合大楼就有晒学校所有行政嘅单位喺入边啦，仲有啲课室啊学系，即系最主要都系嗰度嘅。咁目前咧综合大楼系得两个学院，一个系人民社会学院，另外一个系管理学院。咁以前二楼东边咧就有个叫做咩健康护理学院嘅，咁。但是他大部分即健康护理学院的东西就搬到新的华侨大楼那里。华侨大楼呢就是好像一个金门地区的洋楼那样。而他前面就是以北越南。 我想问一下呢、金门大楼在金沙镇是不 是、两个校区，金沙镇另外一个那个是租借文化局那个什么金门文化园区。 啊 嘅，咁佢哋有宿舍啊嗰啲嘅，咁佢哋目前係呢個叫做咩海洋邊境與管理學系咧，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呢、這個學系咧係嗰邊嘅，咁即係個學系嘅 year one year two 嗰啲咧，全部就係、是、即主要喺嗰邊上堂啦，咁 year three year four 就翻嚟本部啊，咁。就我所知，佢哋好似喺我哋本部呢边都有个 office 咁样咯。 金沙镇系咪嗱？如果我用金门一个哑铃咁计啦吓，即系叫东西咁计，应该系东边嚟噶嘛？东边东上角嚟嘅。 系东边，啱、 okay, 东边东 邊。咁啊，喂，咁、那个你 由本部开车十分钟到到对。 哦，咁都好近啫。喂，夜晚有啲咩活動咁啊？我即係嗱，因為金門我都去過啦。 啊，但係因為遊客同學生就當地住咧，就唔同玩法噶嘛。 係咁，其實熱鬧，我哋遊客夜晚都冇乜地方好去噶啦。學生，我想知道咧，有啲咩夜間嘅生活，你哋可以去蒲下咧。 夜間啊，嗱，慈湖路嗰頭咧有間唱 K 館嘅，我記得 Year One 嗰陣時。迎新咧就係、是、即我哋同埋即我哋你啲港澳學生同埋班馬來西亞嘅學生咧就一齊去嗰度唱 K 咁樣嘅。 啊，咁即係冇乜夜生活噶咯喎。 啲同學有即係主要都係唱 K 咁樣咯。如果唔係 如果唔係就電單車周圍走，周圍走咁樣咯，即係可能開到潮嗰邊睇住對岸嘅廈門咯。 因為金門就車就比較少啦，係咪？開住個電單車就即係任你飛馳啦，大佬，係嘛？ 喂，你咁講咧，雖然係事實，但係咧，其實喺佢哋有啲比較 有啲嘢唔可以講噶嘛。 即係白玉我嗰啲，我聽聞啊，之前都有啲師兄師姐佢哋俾人影快相啊，教官都提醒過我哋話呢邊啲警察啊，好睇落去好似即係。不會捉得很嚴，但他其實都會捉的， 是 當然啦，警察他有他自己的職責在這裡，難道見你飛車都不拘捕你嗎，大哥？ 即是簡單一點說，金門的可不可以這樣說，即金門呢就真的沒什麼夜生活的了， 讀書好地方， 讀書好地方。 劉同學贊不贊成這件事？ 堅啊，當然堅啊，即係講真，我哋冇嘢做，咪喺宿舍。如果唔係，就去圖書館咯。 哇！咁似我同人講嗰啲嘢嘅。我係讀書嗰陣時候都係咁同人講嘅喎。咁事實就你咩喎？ 好文青喎 嚇！嗱，即係咁講啦。咁啊，又溝條女又會好過啲嘅日子，係咪咧？ 嗱，你真係講得咁咁。 你話就易，但係佢哋。好似大一訂高中的時候已經有的了，你慳啲， 即係叔， 即係你仲 平曬啦， 即係 你仲 有㗎啦， 唔係你即係仲未溝到女啊？ 入嚟，哎呀，你唔好問我呢啲嘢啊！呢啲我 女友們聽住㗎，你唔好問，女友們啊，唔可以講錯嘅呢啲，死隨時死無全屍㗎，劉同學係咪啊？明白嘅，依個明白嘅。 我呢張圖日日都話俾佢聽，好苦悶㗎咁啊！ 喂，我又聽一個傳言啊，即係話金門高粱酒廠咧，即係因為賺咗好多錢啊，咁啊變咗咧。所有的金門大學的學生呢都會送一部 iPad， 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啊，沒有這回事啊，我一直都沒有見到，他最多就是每個學期配酒這樣啊，因為可能就算真的啊，可能是前幾年的事，我都不知道，這個我要問學校老師才知道。 即是你是沒有份啦，總之就 未有呢個福利， 冇份啦。 冇啊，嗱，因為咧依個咧，我係親耳咧就聽過你金門大學嘅老師就同我講嘅。 咁啊，數年前係嘛？ 係都幾年前㗎，劉同學，你去咗遲咗少少。 姓咩啲咩學系？ 係，你係去得遲咗少少啦。 咁好啦，你話即係我哋又講過疫情啦，係咪？咁啊，又係即係又了解咧，即係台金門大學嘅校園生活啦。是不是 咁我話就或者我問一問阿劉同學先啦。嗱，即係阿劉同學，你而家喺即係金門嗰度都差唔多兩年啦，年半又多啦。咁其實你覺得咧，喺金門讀書同香港讀書個氣氛啊之類啦，咁有乜有冇唔同啊？或者你喜歡邊一個環境咧？啊，直講唔緊要噶，你唔中意唔中意可以直講噶。 其實金門的環境比香港就清靜很多的， 是 即是 可能最多話即係點講咧，即係都諗唔到點講，不過總之係清靜過香港咯。 咁梗清靜啦，金門本來就清靜㗎啦。 係啦，咁你嘅講，如果讀書環境嚟講咧，即係你同香港讀中學啦，咁同去到嗰邊咧，即係個感受啊、感覺咧，會唔會係落差好大啊？定點樣咧？ 都爭幾遠㗎，因為香港嗰啲咧都有時都要幾講喉講命嘅。 係 我呢邊都係有講喉講命，但係都唔會好似香港咁講喉講命，因為我每個禮拜都要交作業嗰啲啊。 係係，咁啊就功課壓力都一定有啦。讀書嚟講就有咁嘅壓力啦，升學即係你讀書嘅壓力啦嚇。咁但係嗱，如果咁嘅時候係咁嗱，你去咗即係年紀啦，咁就你即係滿唔滿意而家嘅讀書環境啊？喺大學或者大學嘅生活咧？ 都滿意嘅， 係都滿意嘅。 推唔推薦啲人去金門大學讀書啊？ 老師聽住㗎， 即係一個咁特別嘅環境，你又唔去體驗下？即係講真，即係台灣佢即係唔單止台北咁啊，即係佢哋就算每個縣市一間大學，但係金門咧，佢哋係比較即係特別啲嘅。 係係， 即係而且佢哋啲交換機會都幾多嘅，即係例如去中國大陸嗰啲交換咁樣咯， 交換生， 即係好申請過中國大學交換咁，然後俾學校即係唔夠稱就冇得去啦。咁後來國際處嗰度有建議我話去外國交換， 係， 咁我就都申請咗嘅，咁都係通過咗個interview 啦。 係，咁去邊度啊？ 嗱咁嘅，因為呢邊咧就有個咩南向，即係咩新南向嘅，咁上個即係我大一下學期嘅時候就嚟咗四好似八個東南亞嘅學生，四個就印尼，四個越南嘅。咁上個學期咧，嗰四個越南嘅同學佢哋就翻咗去，咁另外嗰四個印尼嘅同學咧就留喺度。咁嗰四個嘅印尼同學佢哋就喺呢、這個印尼教育大學畢業嘅。咁我學校咁啱又同佢哋簽咗約嘛，咁既然第一次開放，咁我就申請印尼。 係去印尼哦，好都好啊，去見識一下其他國家、其他地區。咁就阿謝工，你有冇咩特別 問？冇嘢 問啦。好嗱，咁咧就阿劉同學， 你有咩講先，劉同學？ 即係因為我再講下學校，即係嗰啲建築開放咁樣啦。咁其實我哋學校咧，有個特別之處就係我哋係採用呢、這個即係閩南地區嘅建築為特色啦。咁你可以見到咧，即係例如 都係紅色磚啦、 啊，是紅色磚。咁佢哋有嗰啲閩南建築嗰啲咩馬鞍嗰啲頂嘅， 係 咁。另外，我哋嗰個學校嗰個圓樓餐廳學餐，佢係用福建省嘅客家土樓去做藍本嘅， 係即係有閩有客嘅，有閩籍嘅建築，有客籍嘅建築咁樣啦。 係嘅，係嘅。我哋仲有一個即係華僑大樓啦，咁係用呢個洋樓， 係 洋樓作為呢個藍本嘅。前面咧就有个叫即系图书馆咧，咁佢哋系用金门著名嘅洋楼德月楼去为蓝本嘅。 系吓，因为我哋上两集都介绍过。 即系嗰个项目， 系因为两 佢哋就比较采用新式嘅建筑。 系因为我哋上两集都介绍过，就金门咧都好多华侨嘅，所以咧就有啲即系啲咁嘅华侨式嗰啲咩建筑咁样。好啦，咁我哋就多谢阿刘同学先，因为阿刘同学其实我就好多时喺群组，即系有啲即系咩有关台湾群组都见到你留言嘅吓。咁你都我谂你都见过我、都见过我留言啦嗰啲啦。 好啦，系咁先啦，刘同学。 系啦系啦，咁啊 有机会再访问你。 好，有機會再 見。OK， 好，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拜拜。好啦，嗱，咁咧就各位觀眾啦，咁好多時候就大家咧就聽講，金門去到好悶好悶。咁其實嗱，睇一位年青嘅男同學嚇，一小伙子，咁去到佢都覺得 OK 喎，啊，咁啊讀書又都 OK 喎，嚇。 其實根本上即係咁講啦，你去讀書，你去玩咩？係咪先？ 咁都要好玩先得噶，大佬啊！ 咁你讀書嗱，佢之前所講，你每個禮拜都要交功課。 你唔通去到北極圈讀咩？真係 咁啊！當然啦，你即係 總之咧，就係金門大學咧，其實即係只考慮，即係年青人嗱，你見到咧，其實佢哋去到咧，即係雖然話啊，我哋啲遊客就話哦，去到見到冇嘢，咁其實喺個生活，佢哋都唔會話 唔會覺得悶嘅，你清清淡淡嘅生活咁。有咩悶啫？你嗱睇電視又可以睇到，係嘛？WhatsApp 你又得，拉又得，係咪先？除非你話即係買買個箱出去蒲嘅啫，係咪先？咁就當然係幫你唔到啦。但係你每個星期你都要交功課，咁你上堂做嘢，唯一一樣嘢就禮拜日放假，我想去啲熱鬧啲地方去 shopping mall。 咁我咪個金門啦，咁我唔知有冇啲咁大型嘅。 都有個摩嘅，都有。 係冇摩咁啊，你 講大啲摩咯。咁當然冇台北嗰啲咁大啦，咁但係都有嘅，有商場嘅。 咁係咧就即係講真，學生哥嚟講咧，就亦都唔會話。即係富太富貴 又係開 心，即得唔走六嘅咁，其實就 嚇。咁啊，你所以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咧，亦都係嗰句啦。今日香港搞成咁，我哋啲年青人揾出路，咁啊又唔可以好似阿謝公呢啲叔叔伯伯咁揸住600万台幣去移民。咁咪考慮讀書咯。 咁就我唔好咁講到太遙遠啦。咁我哋就講我哋而家，我哋就講 啦， 即係我哋即係都升學嘅問題啦。我哋想求學，咁咧就香港就即係啲學校咁啊，未必有滿即係你中意嘅科系。 係簡單啲講咧，唔好講到咁迂迴咧，又唔好中意中意學校。我總之就一體兩面，有機會學習。 你就係嗰樣啫，而家我講讀書啊嘛。 讀書， 你就簡直就嗰個利用讀書係一個工具都有嘅。唔使咧，我哋下一個主題。 好啦，嗱咁我哋講下啦，呢個六刑撤黃安條款啊，污名化海外僑民嘅健保。嚇，係咁啊？點嚟嘅咧？ 健保呢家嘢就嚇，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嘢。咁但係點解好嘢？幾時開始？ 嗱，健保喺台灣嚟講，即係唔好話台灣嚟講，喺世界嚟講咧，都係首屈一指嘅啦。嚇，即係你只係交一個好低廉嘅健保費，每個月應該係749蚊嚇。一般嚟講，749蚊咧，咁 台幣 每個月啊，台幣。咁你基本上就享受曬咧。所有這個醫院的醫療即係譬如你一般雙風卡就梗係簡單啦，你去到掛號， 即係你一般你個小病嚟講啦，咁其實就掛號費就幾廿蚊搞加加 啦， 50到150蚊不等啦，即係講緊台幣嚇，咁又就 掛咗 曬㗎啦，係啦，咁咧 即係睇個雙風病生，我去睇醫生，咁啊揸住健保卡， 即係小 咁就150蚊，當係150蚊最貴嗰個只啦。 即係一般嘅小手術佢都包嘅，咁但係如果啲大啲咧，咁啊但係自費嗰部分咧其實都唔多嘅。 即係一成到啦， 冇啊，唔使一成，好平嘅。 好啦，咁咩叫黃安條款咧？ 黃安呢條撲街咧，就即係大家就有啲人記得佢啦，啲人唔記得啦。 嗱啦，我能夠講啦，嗱，黃安咧就呢條友咧就號稱啊叫台獨黑星啊藝人黃安咁即係如果我就咁講黃安，可能大家。又未必一定要有個印象嘅。 坐夜聲啦，動力 即係90年代。 咁啊，黃安咧就係你個包青天啊，即係 90年代套金超群嗰套， 係啦，好出名嘅包青天啊，片尾曲。 係啊，我唱嗰只。 咁有一隻叫《新鴛鴦蝴蝶夢》嘅原唱者。 係啦，即係嗰套就阿何家勁咧，就做依個 展超 嘅。係啦， 咁啊呢位唱呢首歌咧，呢位就叫黃安啊。咁啊近年就喺呢個。大陸發展啦，係嘛？咁呢個即係都係契弟嚟嘅嚇，咁啊即係經常就發表一啲即係親共言論嚇， 唔係親共未共 啊！即係你話佢你話佢反台獨係嘅，佢係反台獨嘅，咁但係反台獨又唔需要親共噶嘛，大佬係嘛？即係你可以站喺中國嘅立場去反台獨，但係你唔係站喺中共嘅立場去反台獨嗱，呢個係要分清楚，係嘛？即係你站在中國人嘅立場，我哋反對即係台灣獨立，咁呢個中國人嘅立場。但如果你站在中共的立場咧，咁就冚家產啦。好啦，咁因為咧就係呢個嗱，咁佢又嗱俾人哋有好多舊病啦。咁你又既然又發表一啲媚共、投共、親共嘅言論咧，咁但係咧每一次咧有病咧，你又翻翻嚟台灣。就享受啲健保喎、 咁佢咧就一直咧喺大陸嗰度發表言論，就話喺大陸噶，我哋祖國啊，就乜都好過台灣嘅。你既然乜都好過台灣，點解有病你唔留喺大陸醫咧？咁樣又要翻去台灣醫咧？ 好啦，咁啊嗱，佢喺微博上面咧就嚇講談論呢個香港反送中嘅運動啦。咁佢話呢啲黑衣示威嘅民眾咧係廢青，爭民主只係為咗當美國嘅走狗。奮力維護祖國尊嚴，咁啊又係咧，佢話又講啦，佢話生長在中國，最後咧都要死在中國。咁你要死在中國？ 台灣係中國中華就係中國嘅固有領土嘛。 嗱，佢將咗中國同台灣分開咗啦，或者佢其實已經搞台獨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著我當你啱，咁你病咗。 咁你咪死喺中國咯？你死翻嚟台灣替死咩？係咪？ 你又搞一邊一國啊？ 唔係，如果照佢嗰個講法係咪啊？咁你死翻嚟台灣做咩咧？ 唔係嗱，我有個解釋啊。我回原籍地醫病， 不是你回來做什麼才行？ 我回來原籍地， 你中國什麼撚都好嘛， 原籍地是台灣嘛， 共幹都在世衛那裡說的，我們呢就是這個武漢肺炎，就我們 有突破性研究，原來我們中國台灣省是不是原來台灣在台灣研究出來，他就入了他自己數， 所以我就說 他的解釋就是我回到原籍地醫病而已嘛， 中國來的嘛， 中國嘛， 是啊， 不就解釋到了， 是啊， 是不是，中國台灣， 就算有一天他真的死了在台灣的話，都是死在中國， 死在中國， 是啊，但一樣，吃得通，即是你一個中國到，那你下下就說在大陸，好明顯是大陸，是內地，我不明白為什麼是內地，大陸是內地，那我們香港外地，你是內地人，我們香港外地人，台灣人是外地人、啊、 如果台灣人講內地又不同的，個個理解又不同的， 我們如果你 叫台灣本土的台灣人講內地、就 是、我們不要講這麼遠，我們如果你講去內地，我們香港外地，你是不是將香港踢出中國啊？ 咁、 啊、 多邏輯嘅咧， 係啊， 好啦，嗱，唔講嗰啲啦，嗱，咁啊，民進黨有個立委叫林俊憲啊，咁誒諗住咧就啊，即係提案修改呢個健保法，佢話將資格咧增列為呢個國人海外所得未在國內繳税者，且六個月內未有入境中華民國者，即使依規定繳交健保費，也不適用於健保就醫。 嗱，呢啲嗱呢啲啊呢啲係文字嚟嘅，即係我哋。即係總之啦，你咧就唔喺台灣嘅話，生活嘅話咧，你交咗健保費都唔可以享有呢個健保嘅福利，就咁簡單啦。 係啦，嗱，即係我哋如果用口語化講咧，佢嗱，即係如果你住喺台未嗱，你住台灣唔夠183日。又沒有提出收入的證明，又沒有繳稅的，那你的健保費呢就要調升、嗯啊、那就調升到多少呢？我剛才都說了是749元一個月嘛，一調會調到12,002元、 嗯、 即是多少倍啊？十九倍針對住一個人的，基本上法例就不會針對一個人的、 嗯、 那你要針對一個那個群體，那如果以黃安條款來計算，那有很多是僑居在海外的一些台灣人無論是僑居在這個美加、澳紐等或者在大陸的一些台灣人、 嗯、 那他是符合不到的，他一年有可能沒有住過180多天，又可能是冇交税， 但佢有啲係交緊，嗱，即係有兩種啦，有啲就交緊健保嘅， 係， 唔係佢 定健保一定交嘅，健保一定交嘅， 係啦， 但係佢冇交税啊嘛， 係， 佢又冇喺台灣住183日啊嘛，咁、嗯、如果你根據黃安條款咧、 嗯， 即係超過100萬嘅台灣人啊，僑居喺海外地方， 最少 唔、 這個、 止啊， 止 你即係大陸都百幾啦， 百幾萬啦， 我最多兩啦，我求其噏啦，就當100萬啦，係嘛？咁你話哦，美加嗰啲算唔算咧？係咪淨係針對住喺大陸住嘅咧？ 係啦。 咁你條條文係咪要寫？係咪要寫清楚？佢、嗯、話居住喺中國大陸先至納入呢、這個黃金條款，美加澳紐其他就唔計咧。 咁唔 fair 喎。 係啦，咁如果你唔係咁嘅話，咁美加啲咁又點算曬咧？係嘛？咁所以你呢條即係、就是、你針對住黃安呢個撲街，咁我覺得係即係即係你唔可以針對一個人咧，係嘛？ 你法例應該要即係一視同仁噶嘛、嗯。 你就算針對住你，好啦，我當你呢條條款通過咗，喂，你未必制除到黃安呢條友嘅喎，咁先大鑊喎。 嗯。 喂，黃安咁，我屌我大陸，我中意飛翻嚟住翻三兩日，我住夠183日， 六個月， 或者我見到，因為佢黃安就成日自稱啊嘛，喺微博講佢 每年一千幾萬， 千九幾萬啊嘛，係嘛？咁我繳税，咁啊點咧？ 同我唔繳税，我就交依個福建保嘅萬幾銀。 係啦，咁佢係咪享受到咧？好啦，咁其他啲唔係咁樣嘅環境之下，佢要交一萬二千零二蚊嘅話，咁喂嗰啲僑居喺海外嗰啲僑民冇唔抵咯。 退休嗰啲，退休嗰啲點啊？冇 咁咁，所以即係你呢條例係針對住黃安，又未必令到黃安瓜得。 咁其實依個條例咧，佢其實真係針對性，就係針對你喺大陸嘅台灣人，佢就講到明㗎啦。咁同埋你見到啲網軍去帶風向咧，抵死啦！點邊個見佢喺大陸啊？你唔去邊度咁樣？你唔去東南亞政府話南向，你唔去東南亞。 嗱，當然亦都 喂，但係依條條例你影響埋東南亞嗰啲人嘅喎。除非你係咪真係寫明你去大陸就死牙就唔得嘅？ 咁你不如如果你針對性。針對性，我只係針對呢個中國大陸，咁其他地區咧就唔包括。 唔係，咁你咪寫明咯，你咪修例啊！大陸咧就係敵對地區，嚇咁我哋咧就唔准入去，好似以前咁啊，斷三通。 啊，正如有啲我之後都話啦，我哋上兩期節目都提到啦，有啲人話最衰 KMT。當年咧開放大陸呢個經商，啊做生意，所以咧即係而家有咁多人喺大陸咁啊，佢未共抵死咁。 喂，真係好多人咁樣講 嘅。有好多人咁講嘛。 大陸經商嘅係喺咩年代呢？李登輝年代啊嘛。係。咁啊，雖然佢話 變年代， 雖然佢話戒急用忍，咁但係戒急用忍你冇禁止佢去啊嘛。 嗱，最多係邊個年代啊？ 阿扁咯。 阿扁年代啊。 咁即係話你，如果你係有意同大陸切割開嘅，咁你咪禁止去大陸投資，喺大陸設廠咯。 阿扁已經做咗八年總統，阿小英都四年任滿都嚟啦。咁點解？ 第二個四年又嚟啦，係咪？ 係啊。 咁你咪整條條例咯，喂，不准去大陸啊！而家大陸定居嗰啲咧，要取捨， 咁 要取捨。 你一係揀大陸設籍，一係揀翻台灣設籍。 咁同埋咧，喺上次我哋講過有一個血友病嘅，即係嗰個喺大陸湖北 嗰個滯留嗰個。 係啦，咁啊設翻去，咁人就啊你有病先翻嚟，咁而家其實證實咗，喂人哋嗰兩母子本身已經有依個台灣户籍嘅，嚇兩個都係。台灣户籍嘅人嚟嘅，再加上啊，佢哋就健保照交。咁但係，喂，你班人交健保費，你用響就交咗唔夠我哋。咁但係有人做過個統計，其實咧，佢哋交嘅健保費係冚住咗佢哋用嘅。 嗱，唔好計啲我 唔係你而家 要解 好重要啊！嗱，因為啲而家大風向就係依班人食窮。食窮咗依個健保，但事實上依班人繳係其實 交嘅費用就 冚突咗 claim 嘅費用。 嗱簡單啲講啦，有個數字喺度嘅，係嘛？咁佢話咧，嗱林俊憲咧就有意誇大咗嗰個健保黃安門嘅繳費低支出大嘅數字。嗱其實健保咧過去三年咧都係虧損嘅，去年咧仲達到虧損四百億又唔好多啫喎，四百億咪大約 一百億港幣 好多啫， 都多噶啦。 佢話真正讓健保年年超支嘅重大傷病補助咧，係例如癌症啦、洗腎啦、呼吸器等等，就並唔係而家講緊呢啲普通嘅一啲人咧去享受咗健保就令到健保嘅虧損，係主要一啲老人家 唔止㗎，唔止老人家嗱。咁主要就有咩影響咧？我哋翻嚟再講。